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重生之将门毒后》，作者千山茶客，第173集，暴露二。金哲和谷雨跟在身后，闻言都是有些诧异。谢家小侯爷住的地方， 金星自小就没了娘，玉金走了以后，本宫怜惜他年纪小就生事坎坷，又恼恨临安侯不安于世，惹得后院失火，玉金命苦，临终了还要得个杜甫的称号，只是当初却被方氏钻了空子，倒不能堂而皇之地对付他，否则还会为玉清招来地下的骂名。本宫当时一时气恨不过，二是怕方氏再使出什么阴毒的手段，就将景行抱回公主府养着。景行生来就很调皮，和本宫也很是亲近，本宫自己没有儿子，想着若是一直将景行养在身边倒是也不错，后来就在这儿为锦心修了行止院。 荣幸公主说起这些事的时候还很是喟叹，随着她的描述，沈庙也似乎瞧见了尚在襁褓中的婴孩嗷嗷待哺的模样。沈庙幸运的是她父母都健全并且十分疼爱她，虽然因为沈家二房三房挑拨而生出疏离，可到底能补救，但谢锦行自出生以来却是没有母亲的，或者说他一出生在明琦这个假的身份里扮演的也是一个可悲的并不顺利的角色。 锦行在本宫这里被本宫养得很好，林恩侯来要了好几回人，甚至从皇兄那头入手，本宫也照样不领情。再后来方氏也生了两个儿子，本宫就将锦心还回去了。 荣幸公主转身看着沈庙， 你可知道为什么？ 沈庙思忖片刻说道，因为谢小侯爷是临安侯府的嫡子，临安侯府本该由他继承，若是小侯爷一直留在公主府，就会被方氏和谢家两个庶子兄弟钻了空子，指不定林安侯的位置日后也会落于他们兄弟二人手中。荣幸公主闻言笑道， 哼，本宫早就知道你是个通透的人，我在你这么大年纪的时候断然是不可能想到这一层的。 沈庙微微一笑，不置可否，自然是的，年轻姑娘家没有生过孩子，自然不会为了孩子打算，哪里看得长久呢？可是上一世她是生过两个孩子的女人，推己及人，若是换成是婉瑜和傅明，她也会让婉瑜和傅明回去，本就是该自己孩子的东西，凭什么被别人白白占了便宜？ 虽然景欣回去了，可是他和本宫的感情也很好，都说血浓于水，本宫生怕他和林安侯好了受了小人挑拨，反而会对本宫和玉清有所怨言。可是让本宫意外又欣慰的是，他和林安侯的感情却一直不怎么好，无论林安侯如何讨好他，他也不咸不淡地过着。有时候本宫想着，他和林安侯看着真不像是一对父子，又何来血浓于水的说法？ 沈庙的心重重地悬了起来，荣幸公主这话里的别样意味实在是太浓了。她拿起架子上的一面小镜子说道， 其实不是和林安侯看着不像是一对父子，他和玉清也不怎么像，林安侯是个浑人，却有些优柔寡断，在有些事情上拎不大清，否则也不会被方氏那样的小贱人算计。玉清就是个傻的 一心扑在男人身上，最后暗自神伤，连命都送了，平白的让自己孩子受苦。静心却和他们二人的性子都不一样。静心瞧着顽劣不堪，做事却极为果断，曾经得了一把趁手的宝剑，被他的好友看中，好友未说，他却看在了眼里，后来就说看中了友人的镜子，将自己的宝剑做了交换。本宫问他，明明不喜欢那面镜子，为什么要说谎呢？他却告诉本宫，因为他也并不喜欢那把宝剑。他好像很小的时候就很清楚自己要的是什么，不要的是什么。不要的东西多看一眼也不会，要的东西一开始就牢牢抓在手里。他总是笑，又很招姑娘喜欢，却没有对任何姑娘有特别的表示。他其实比谁都冷漠。 荣幸公主盯着沈庙，有那么一瞬间，沈庙觉得荣幸公主和谢景行在某些方面还是有些相似的，尤其是当他们目光锐利地盯着人的时候，似乎要将人的灵魂都看穿。那种逼人的压迫感从这个已经不再年轻的皇家公主身上重新展现出来。她开口道， 本宫想着林安侯在他眼中或许就是不需要的东西，所以从一开始他也不曾对林安侯有过什么亲情。本宫一直以为本宫是他要牢牢抓住的人，可是现在看来本宫错了，本宫也是他不需要的人，对吗？ 那一句对吗问的却是沈庙。惊蛰和谷雨已经被荣幸公主的贴身女官杨姑姑拉了出去，屋里没有旁人。沈庙安静地听着，开口道，小侯爷是将公主放在心上的。 沈庙，本宫知道你冰雪聪明又善于揣度人心，所以也就不必哄本宫了。 荣幸公主冷笑一声， 哼，如果真的将本宫放在心上，又怎么会以假死的消息来欺骗本宫？又怎么会看着本宫得知他的死讯，整日无法安睡，痛苦不安？明明一开始就打点好了一切，却要欺骗本宫的信任和真心，明明近在眼前却又不肯相认，用拙劣的借口敷衍。沈庙，你告诉本宫，这是将本宫放在心上吗？ 说到最后一句，语气陡然间锋利，几乎带了几分愤怒的质问。沈庙心中一沉，到底还是知道了，可是他还是不能承认，有很多事情明知道结果是什么还是不能说，就算证据确凿也不能说。荣幸公主是明琦的公主，谢景行是大梁的瑞王，一旦这个消息被证实，被他亲口说出来，会给局势带来什么样的变化，会给谢景行带来多大的麻烦，沈庙都无法确认。他不可能这样冒冒失失地承认，即便荣幸公主的心中已经认定了。 臣女不明白公主在说什么。 荣幸公主轻蔑地看着他，之前的慈祥温和已然不见，取而代之的是上位者面对下位者可以轻易捏死一只蚂蚁的居高临下，那是富家人最常见的神情，曾几何时沈庙每日都能瞧见。他突然就从心中冒出一股厌恶来，不是厌恶荣幸公主，大约厌恶的是荣幸公主骨子里流动的富家人的血，让他们在某些方面到底有些殊途同归的东西， 荣幸公主开口道： 你可知欺骗皇室是什么罪名？ 欺君之罪， 通敌叛国，欺君之罪，这八个字就足以令你们沈家满门抄斩，株连九族。当初沈万的事情，想来你也看到了，你可知你现在说的是什么话？你对本宫说的又是什么话？ 臣女什么也没说。 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 荣幸公主的声音透着刻骨的冷意。 本宫若是想要你死，是轻而易举的事情。若你今日的回答不能令本宫满意，本宫只要向皇兄稍稍那么一提，等待你们沈家的将是灭顶之灾。你要为了你一个人的任性而让你的父母兄长都赔上性命吗？ 闻言，沈妙沉默不语。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我们下一集再见。